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江浦 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已经穷途末路的日本为何花巨资建造了二战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母？ 信浓号的庞大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究竟是谁击沉了这艘首次航行的信浓号？ 历史就是这么充满了奇迹。 信浓号被日本称为永不沉没的航母，却为何如此不堪一击？本期档案为您揭秘航母风云录，1944日本超级航母信浓号覆灭记。1944年11月28日晚20点34分，美国潜艇涉水鱼号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突然艇长恩赖特从潜望镜中看到了一个小岛，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岛，便叫雷达员查一下海图。雷达员找遍了海图，也没有在该海域中找到这个小岛。突然，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座小岛居然会移动。 这个会移动的小岛其实就是信浓号航空母舰，但当时恩赖特并不知道，他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幽灵小岛。但是当他趴在雷达屏幕上仔细查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幽灵小岛，而是一艘大型的舰船。不过恩赖特当时判断这是一艘日本的游轮。正是这个误判开启了信浓号的厄运之门，因为潜艇要想拿下一艘游轮，那简直是小意思。于是恩赖特下令追上去，尽管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判断有误。当时那艘游轮虽然在以25节以上的高速在前进，但是由于走的是为了躲避潜艇发射的鱼雷而惯用的 Z 字形路线，所以很快就被以18节速度前进的涉水鱼号追赶上了。距离近了以后，恩赖特这下才清楚地看到，这并不是什么游轮，而是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并且身边还带着保镖，3艘驱逐舰，分别是冰封、雪封和疾风号。看到这一幕，恩赖特犹豫了，自己的胆子再大也得掂量一下双方的实力，就算要孤注一掷，充其量自己也就是跟一两艘驱逐舰较量一下，要想在3艘驱逐舰的眼皮子底下撼动一艘航空母舰，那纯属是白日做梦。正在恩赖特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3艘驱逐舰里的一艘疾风号以35节的高速向着涉水鱼号驶来。很明显，涉水鱼号的位置已经暴露了，它的处境极其危险，因为驱逐舰要比潜艇速度快得多，舰炮火力强大，他扔下来的深水炸弹更是潜艇的克星，因此潜艇看到驱逐舰基本上都属于老鼠见到猫的范畴。眼看疾风号越来越近，近到只有5海里了，如果他投下深水炸弹，涉水鱼基本没有生还的希望。就在涉水鱼号上的美军胆战心惊时，蹊跷的事情发生了，远处的信浓号突然红色航行灯闪了起来，亮10秒暗10秒。看到这一幕的疾风号赶紧折返回到信浓号的身边，4艘舰船取消 Z 字路线，以直线高速开走，留下了一头雾水的涉水鱼号。下达这一蹊跷指令的人就是信浓号的舰长阿部俊雄，那一年他48岁。阿部俊雄曾担任日本联合舰队第10驱逐舰分队司令，参加过包括中途岛海战在内的许多重大战役， 作战经验十分丰富，深得日本军界的信任，所以才能够放心的把信浓号交到他的手上。可惜我们在查找阿部俊雄的资料时发现，关于这个人的个人资料实在是少得可怜，照片更是一张都没有，仿佛有关阿部俊雄的一切都随着这艘信浓号一起沉入了海底。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一张阿部俊雄的哥哥阿部弘毅的照片。阿部弘毅比阿部俊雄大7岁，同样也是一名海军，他是一位海军中将，据说兄弟两个人长得十分相像。 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阿部弘毅，他和弟弟阿部俊雄都出生在日本山形县的米泽市。从小阿部俊雄就深受哥哥的影响，因此在哥哥加入海军后，阿部俊雄也紧随其后成为了一名海军。阿部弘毅因在偷袭珍珠港和中途岛海战中立下战功而晋升为海军中将，阿部俊雄也因为中途岛海战中的表现而受到日本军界的信任，因而将被日本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信浓号交到了他的手上。 在哥哥阿部弘毅的眼里，弟弟沉着自信。在信浓号被击沉的这一事件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阿部俊雄所有这些特点，只不过太过头了，他的自信变成了自负，沉着变成了执着，俗话说就是有点轴。也正是因为他性格当中的这些特点，直接导致了信浓号成为史上最短命的航空母舰。 究竟是什么让在海军服役多年的阿部俊雄判断错误？ 阿部俊雄自认为是识破了美军的雕虫小技，他下令继续高速前进，不要理睬涉水鱼号。 性格矫情的涉水鱼号艇长恩赖特能让信浓号逃离吗？档案继续为您揭秘。当时信浓号的检测官向舰长阿部俊雄打作报告，发现了美军舰船的雷达信号，从脉冲频率上判断应该是一艘潜艇。阿部俊雄立刻判断美军很可能已经通过情报部门得知了他们的计划，集中了一定数量的潜艇准备进行攻击。因为东京湾是在日本的家门口，对于美军来说属于极其危险的区域，在这里航行按照基本战斗常识是绝对不会随意使用雷达的。所以阿部俊雄断定这个雷达波多半是美军潜艇故意采用的轨迹，目的是想引开为信浓号护航的驱逐舰，然后由另外的潜艇进行攻击，这也是二战多艇攻击的常用策略。 阿部俊雄自认为是识破了美军的雕虫小技，他下令继续高速前进，不要理睬涉水鱼号。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那么涉水鱼号为什么要违反常识使用雷达呢？其实有的时候有些历史谜题一旦解开，你会发现真相往往很简单，涉水鱼压根儿就不是在使用什么计策，原因仅仅是因为它坏了。 当时涉水鱼号潜艇的雷达系统突然出现了问题，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潜艇身处危险的东京湾，白天浮出水面无疑是自杀，于是恩赖特命令等到天黑潜艇就浮出水面进行修理。就在涉水鱼号修理过程中，多次进行雷达开机测试时被信浓号发现，并导致了阿部俊雄的错误判断，所以他下令四舰艇放弃 Z 字形路线，直线全速前进，并很快把涉水鱼号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看着信浓号编队远去的身影，恩赖特沮丧不已。对于一个优秀的潜艇艇长来说，稻穗的肥肉丢了是最大的打击，但执着的恩赖特 没有放弃。恩莱特一方面向珍珠港报告着日军航空母舰编队的坐标以及航向，希望该海域能有位置更好的潜艇完成他没能完成的工作。另一方面，恩莱特也下令涉水鱼号继续跟踪着日军的航母编队，希望日军舰队的速度能够自己减慢下来。恩莱特的这个想法看起来未免有些幼稚，日军的航空母舰在发现敌人的情况下还能够自行减速，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事实证明，一切皆有可能。几个小时后，信浓号的航速明显降了下来，而且越来越慢，航速最终降到了15节，而涉水鱼号则始终在全速航行，终于在11月29日凌晨再次发现了信浓号的身影。之前一直以25节的航速高速前进的信浓号，为什么速度突然会降这么多呢？其原因居然跟涉水鱼号之前雷达坏了暴露了自己一样，信浓号也坏了。一艘刚刚建成了20多天的航空母舰，在没有受到任何外力袭击的情况下居然就坏了，这是为什么呢？要想知道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信浓号的结构来说起。先来一起看一份档案，这份档案在当时的日本属于最高机密，见过这份档案的人微乎其微。这张图其实是信浓号的结构图，它共分为两张，下面还有一张是它的装甲层结构图。为什么要为各位展示这两张图呢？因为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信浓号它的结构非常怪异。仔细来看一下，它的上半身是航空母舰，可下半身却是一艘战列舰。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居然是一个穿着战列舰裤子上身披着航空母舰马甲的怪物，难道这是当时日本人的什么新发明吗？当然不是，因为信浓号的前身就是一艘几经停工浑身锈迹斑斑的战列舰。 信浓号原本是超级战列舰大和号系列的第三艘110舰，它在1940年5月开始动工，地点是日本的横须贺造船厂。1942年年初，已初具轮廓的110舰却被迫停工，因为材料都被拿去修理在海战中受损的军舰了，110舰就只能在那昂贵的船坞里生锈。到了5月，珊瑚海海战后，有人想出了把这艘生锈的怪物改成航母的主意，顿时得到海军上下的认同。但在接下来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日军损失的舰艇更多，海军又改变了建造方针，优先修理受伤军舰，建造小型驱逐舰和潜艇。于是从1943年3月开始的110舰改造工程又中断了。 信浓号的生产过程可谓是极度难产，而这个难产儿的运气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差极了。再回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信浓号的那次摸黑航行，刚开出来10几个小时，信浓号的一根主轴就发生了故障，这让它的航速一度下降到了15节，所以涉水鱼号第二次追上了它。这一次艇长恩莱特不会错过机会了，敌军有3艘驱逐舰紧紧跟随，而且之前他们已经发现了涉水鱼号。恩莱特认为自己一艘潜艇即便是攻击成功的话，也只能攻击其中的1到2艘战舰，那么剩下的就会朝他猛扑过来攻击他，这样风险太大。为了保险起见，恩莱特再次向珍珠港发出了电报，希望能够得到支援，可是周围的100海里之内没有其他的美军潜艇了。虽然这封电报没有让恩莱特等来他想要的支援，但是 恰恰是这封电报让舰长阿布俊雄主动地把信农号送到了涉水鱼号的嘴边。 恩赖特的电报被信农号侦测到，阿布俊雄没有想到这就是之前发现的那艘美军潜艇，以为是美军攻击潜艇群中的另一艘。阿布俊雄认为舰队已经中了美军潜艇群的埋伏，他立即做出决定，舰队紧急转向朝另一个方向行驶，逃离美军潜艇群的伏击。而这个方向正好是面对着涉水鱼号的方向。 面对迎面驶来的信农号编队，恩赖特必须立刻做出决断。如果只是从自身的安全考虑，他们只需要朝着别的方向驶出日军的路线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丢掉这次机会，天就要亮了，到那个时候攻击的难度就更大了。片刻犹豫之后，恩赖特决定冒险攻击。 恩赖特随即命令涉水鱼号潜艇下潜，同时准备鱼雷，等待伏击信农号。没过多久，日本舰队很快驶来，首先是一艘日本驱逐舰几乎从涉水鱼号的上面开过。幸运的是，日舰并没有发现美军潜艇。在日本驱逐舰驶过以后，涉水鱼号立即上浮。果然，此时信农号巨大的身影已经近在咫尺。涉水鱼号立即向该舰发射了6枚鱼雷，其中的4枚准确地击中了信农号，引起了巨大的爆炸。此时，日本驱逐舰也发现了涉水鱼，疯狂地扑了过来。涉水鱼号紧急下潜到400英尺的潜水极限躲避攻击。幸运之神再次照顾了潜艇，他奇迹般地躲过了20枚深水炸弹的近距离攻击，随即高速离开了战场。 被鱼雷击中的信农号，此时舱室被瞬间撕开了一道10米宽的口子，汹涌的海水灌了进来。但这个时候，阿布俊雄的处理方式却越来越令人匪夷所思。当时信农号距离伊势湾还不到100海里，如果抢滩的话，即使救不了信农号也能救人。但是阿布俊雄却依然朝着预定的方向前进，他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加速了信农号的沉没。阿布俊雄这个人真的会打仗吗？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太自信了。 阿布俊雄认为区区几颗鱼雷而已，信农号可是全世界最大的航母，几颗鱼雷不至于造成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完工，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豆腐渣工程。所以当他中了4颗鱼雷进水后，阿布俊雄还下令以18节的速度行驶，这样一来就更加速了海水的涌入。 话又说回来，在海战当中，航母被鱼雷击中进水是很正常的事情，只需要把其他的舱门都关上，再把进入隔舱中的水抽出来就可以了。可当阿布俊雄舰长下令关闭水密门的时候，居然有2厘米的缝隙是无法合上的，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这里就是当时日本的横须贺造船厂。其实信农号在建造的时候就注定了它是一个豆腐渣工程，日本军方一味的求快，严令信农号必须在1944年的年内完工。如果不能按期完工的话，那么从最高指挥官一直到普通的造船工人都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所以造船厂方面只能是昼夜不停地进行着赶工，尽量忽视掉一些次要流程。因为在此之前，横须贺造船厂里的很多熟练工人都被 应招入伍，所以目前工厂里的大部分工人都来自于民间的造船厂或是海军轮机学校的学生，甚至还有一些中学生也被动员走进了工厂。为了尽量的缩短工期，信浓号进行了最大程度上的简化，舰内装饰一律取消。1944年11月19日，日本勉强宣布信浓号建成，这比预定的时间要早了5个月。经过4年陆陆续续的建造，信浓号成为了日本海军当时建造周期最长的一艘主力舰。其实当时信浓号还有很多细节部分并没有完工，居住设施简陋到了极点，不少水兵只能够在甲板上打地铺，而且原本信浓号上的各舱室应该利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气密和水密方面的实验，也都被压缩到极短的时间内进行，甚至有些舱室根本就没有进行试验便下水了。舰上的12台锅炉中只有8台能够投入运行，没有舰载飞机，没有防空火力，甚至连轮机都没有安装好。还不止这些，为这艘船配备的水兵中很多人连最起码的训练都没有受过，全舰2400名官兵居然有1/3的人从来没有登上过军舰，因此在信浓号刚刚进水时，他们还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排水，可但当船体倾斜，他们就慌了，乱作一团，只顾自己逃命，最后已经无法对信浓号进行有效的抢救了。信浓号在被鱼雷击中之后，船体慢慢的开始倾斜，6个小时之后，信浓号彻底沉没。我们这里找到了一份当时日本海军的调查记录，里面详细记录了信浓号最后6个小时的情况，一起来看一看。3:17时，信浓号连续重雷2发，10秒间隔后再重2发，位置在舰桥正下方之后，此时本舰位置在潮甲东南80海里处，舰上配备满员。4时，倾斜增加到了右10度。5时，倾斜太甚，主机运转停止。7点左右时，右倾达30度，此时所有的锅炉都无法使用了。当时3艘驱逐舰急得围着信浓号团团转，但是回天乏术。10:35，阿部俊雄下达了弃舰的命令，因为此时军舰的倾斜已经达到了50度。10:37时，倾斜加剧，舰体瞬时倾翻，沉入海底。自此，信浓号上2512名舰员失踪1435名，其中也包括与舰同沉的舰长阿部俊雄。信浓号这艘当时日本军舰勒紧了裤腰带，掏光了压箱底儿的钱，足足建造了4年才完工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在首度航行17个小时之后，就被美国4颗小小的鱼雷彻底干掉了。不过它还是制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史上最短命的航空母舰。至于那艘立下奇功的涉水鱼号，他们当时只知道击沉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航母，而美国海军对他们的报告也半信半疑，因为美军对信浓号的存在也不是很清楚，直到战后才证实，从而授予涉水鱼号以总统单位嘉奖勋表，以表彰其功绩。而约瑟夫·弗朗西斯·恩赖特和涉水鱼号也成为了二战中无法抹去的名字。恩赖特日后成为了美军潜艇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日本天皇在得知信浓号首航17个小时便被击沉的消息后，长叹一声。信浓号沉没后不到1年时间，日本宣布投降。信浓号这艘被日本军界视为救命稻草的航空母舰，从它诞生到覆灭，没有发射过一弹，没有运载过一架飞机。

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